吃点土，嘿，吃土，土，嘿， 都是当局者迷，人物关系我要数一数，七大姑八大姨，还有隔壁老王的演出，答应碰硬，反正我身体扯到山前。有两个故事我不算苦，但我薪水两千五，找师傅问老虎，不按照错问老鼠，不在乎不清楚，反正也都是动物，挑选两只刺骨，不吃苦才不吃土， 要不要吃点土，嘿， 吃土，

一天天一片片，随风起舞又落下来，这一季思念的雪白，让拥抱给不安温柔关怀，能感受美好的存在，那一刻值得等待。感激所有的心无怨无悔，哪怕千山万水只往前飞，在旅途中的歌声里关怀，让勇敢给明天更多依赖，感动的是指尖能感受美好的存在，我愿意为你等待。感激所有的心无怨无悔， 太危险，只有音乐最安全，带

处处都害怕。哦哇哇哇哇哇，不敢快枪砸。哦哇哇哇哇哇，只会乱讲话。谁能在周一复周？ 你追求什么？你忙活什么？有星期你永恒是最遥远。你说了什么？在周一福州， 你追求什么？你忙做什么？有些距离永恒是最遥远。你说了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是明天月圆时候的浪涛。也不做，只替自己长成细菌的粪便。你在阳光下拿一根蜡烛，你说我娘，但我感受你比我懦弱。人家今天是什么，你明天就是什么，还以为自己真有满脑子的思想。这几天歇斯底里，歇斯底里，歇斯底里，歇斯底里，歇斯底里，歇斯底里发话，歇斯底里，歇斯底里，歇斯底里，歇斯底里。哦，谁能在周一复周？你这叫什么？你忙做什么？

次见面有点腼腆，迷人的双眼和笑脸好甜，你却很特别，爱光从五点，他们的名字你全都会念。